温馨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话剧《推销员之死》是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的代表作品，1949年在美国百老汇首演，连演两年达472场，盛况空前，并且获得1949年度美国普利茨奖。此后30多年来，这出话剧演遍了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几十个国家，被认为是一部受到公认的美国戏剧史上的最佳作品。 威利， 别担心，我回来了。 回来了？是 吗？ 是出什么事 儿 吗？ 威林，没出事儿，没出事 儿。你不是把车子撞坏了吧？ 我说了没出事儿，你没听见？ 你不舒服了？ 累得要死，我干不了了，琳达。 你这一天都跑到哪儿去了？你瞧你这气色坏透了。 我把车开到央克斯过去不远，停下来喝了一杯咖啡，说不定就是那杯咖啡闹的。 怎么？ 我开着开着，我忽然我就开不下去了，你明白吗？那车老往公路外边甩。 那准是方向盘的关系，我看他们不大会修那种 stupid 牌的车。 不是不是，是我忽然我一看我的速度是1小时60英里，可是我根本不记得刚刚那5分钟是怎么过去，我好像不能集中注意开车了。 那是你的眼镜不好，你一直都没有去配新眼镜。 不是，我什么都看得见。回来的路上我1个钟头开10英里，从央克斯到家开了差不多4个钟头。 你就是该歇一阵子了，再这样干下去不行。 我刚从佛罗里达休养回来了。 可是你脑子没得休息啊，你用脑过度，重要的是脑子。 明天早上再出车，明天早上就好。这鞋得挑工垫，难受的要命。 你吃一颗阿司匹林吧，吃了可以安神。 我开着车往前走，你明白吗？我还看风景呢。你想想，我一辈子差不多天天在公路上开车，我还看风景。可是琳达，那边真美呀，密密麻麻的树，太阳又暖和，我把挡风玻璃打开，让热风吹透了我全身。可是忽然间那车朝外头就甩出去了，我忘了我是开车呢，完全忘了。我幸亏没往白线那边拐，要不然不定会撞死什么人。接着我又往前开，可是不到5分钟我又走神了，差点，哎呀，脑子里胡思乱想，什么怪念头都有啊。 喂，你去跟他们说说吧，为什么不能让你在纽约工作呢？ 纽约用不上我在新英格兰有路子，新英格兰那边离不开我。 可是你已经60岁了，他们总不能要求你每个礼拜都在外面跑吧？ 我得给波特兰打个电报，跟人家说好了，明天早上10点我要去给 Brown 跟 Alice 看这批货。他妈的，我准能把这点货卖出去。 你还是明天早上去找 Howard 吧，你跟他说你非得在纽约工作不可。亲爱的，你就是太好说话了。 要是老头子挖不得还活着，纽约这一摊早归我负责了。那个人好样的，有肩膀，不像那靠我。这小子不知好歹，我开头往北边跑买卖的时候，挖布的公司还不知道新英格兰在什么地方呢。 亲爱的，你干嘛不把这些话告诉哈文的人？ 是，我是要告诉你，我一定告诉你。家里头有气死了。 我给你做点三明治去啊。 不，你歇着，你歇着。我去喝杯牛奶，说话就上来。孩子们都在家呢。 他们都睡了。今天晚上他们并没有约了女朋友一块儿出去玩吧？ 真的。 看见他们在一块儿刮脸，真叫人高兴啊！他们在洗澡间里，一个挤在一个的后面，然后一块儿出去，听见了吧？满屋子都是刮胡子膏的味儿。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儿，林子？干了一辈子为这所房子付款，最后嘛，房子算归你了，可是里头也没人住。 过了时的东西就扔掉了，生活就是这么回事。 不对，人家有些人就能创出点事业。我今儿走了以后跟你说什么了没有？ 你不该责备他，尤其是他刚下火车，你不该对他发火。 我什么时候发火来的？我问他挣着钱没有，这就叫责备。 亲爱的，他上哪儿挣钱去啊？ 他现在老憋着不知情绪，人变得那么阴。我走以后他道歉了。 哦，他可垂头丧气的。你知道他多么崇拜你吗？我等到有一天真的发挥他长处的时候，你们就都高兴了，就不打架了。 待在那么个农场上的，怎么发挥长处？当个农业工人，那叫生活。一开头嘛，我想年轻人就闯练闯练，各种行当都试试。可是已经过去不止10年了，他一个礼拜还挣不了35块钱。 他还没得发挥呢。 35岁不得发挥就是丢人。我告诉你，这孩子就是懒。我这个儿子变的就是个懒汉。 你下去，你下楼去啊，你轻一点。 他为什么回家了呀？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回家了。 我也不知道啊，他可能没有找到方向。我看他很空虚。 比弗罗曼居然会找不到方向，在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他这么个年轻人，而且这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居然找不到方向。而且他有一条，他多勤奋呐、啊！我这个儿子不懒呐、啊， 从来不懒。 让我跟他谈谈，我跟他好好谈谈，我给他找个工作，让他当个推销员，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出人头地。老天爷，你记得吗？他上中学那会儿，那些孩子成天围着他转，他要冲谁一笑，那孩子马上就得意非凡。他在马路上一走、 我今天给你买了一种新的美国式的cheese，可以搅和着吃的。 不要吃美国cheese，我要吃瑞士cheese。 好，我想给你换换口味。 我不要换口味，我爱吃瑞士cheese，你老给我捣乱。 我想给你来一个意外呢。 老天爷，咱把这窗户打开行不行啊？ 都开着呢，亲爱的。 他们要把咱们憋死在这儿。 是邪风的太子。怎么发现小事看得那么严重？ 不跟他吵架了，他要回 Texas， 让他去吧。 他会找到路的。 那是大器晚成，有些人就是这样。你是那个爱迪生，好像就是，还有那个橡胶大王 Goodrich， 他们俩有一个还是聋子呢。别不行，我信得过他。 礼拜天要是暖和，咱们开着车子到郊外去，打开挡风玻璃，带上午餐。 现在的新式汽车的挡风玻璃是打不开的。 可是你今天不是打开了吗？ 是我 啊， 没有我。说这么多怪， 怎么了，亲爱的？ 这是不可思议。 什么呀，亲爱的？ 我想起了那辆雪佛兰，你记得吗？1928年我买的那辆雪佛兰，怪不怪？我刚才可以发誓说，我今天开的是那辆雪佛兰。 哎，不定是什么事情又让你想起他来的了。 不可思议！你记得吗？ 那时候宾一天到晚给那辆小车打蜡，擦得它闪闪发光。后来那个买卖旧车的说什么也不相信，那辆车跑了8万英里了。哎，你合着眼睛睡觉啊，我一会儿就上。 老天哪，说不定他要把车给撞坏了。 说这话的是维里罗曼的二儿子 Happy， 他和早上刚刚回到家里的哥哥 Beef 躺在楼上房间里，听着父母的对话，他们不禁为他们的父亲担起心来。 看得很清楚，就是老走神儿。上个礼拜我跟那幼儿坐车进城，绿灯亮了他停下来，红灯一亮他倒要开了。 大概他色盲吧。 爸，他推销货物的时候眼睛最灵了，你知道吗？ 好了，我们睡吧。啊， 你不是还跟爸爸闹别扭吗？ 对，没有，我看他没什么。 没错，先生，8万英里，8万2千。 你抽烟呢？ 啊，来一根。 一闻见烟味我就睡不着。为什么爸爸总是嘲笑我？ 他不是嘲笑 我。管我说点什么，他脸上总是露出那么股嘲笑的神气，我简直没法走近他。 不过是希望你能干出点事业，没别的。对，好久以来我就想跟你谈谈爸。他出了点什么事儿？他老一个人说话。 今天早晨我就看到，可是他一向就是爱这么叽叽咕咕的， 不像现在这么明显。他现在发展的真叫人难堪，我不得不送他到佛罗瑞达去休养。而且你猜怎么着？通常他是对你说话。 他说我什么？ 我听不清楚。 他说我什么？ 好像觉得你还安顿不下来，还挂在半空中。 是有别的事叫他意气消沉，还是？ 你指的是什么？ 你别问了，反正别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 如果你们开始干起来，我是说，你在那边有前途吗？ 怎么说呢，海皮？我现在简直不知道什么是前途，不知道我该干点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么说吧，我从中学毕业以后，有6、7年就想找个出路。我干轮船公司的小职员、推销员，干了各种各样的差事。那些日子实在是可怜得很呐、大热天儿，一早就去挤地下铁，一辈子就得全心全意的去看守仓库、打电话，再不就是买点什么、卖点什么。一年受50个礼拜的罪，就为了2个礼拜的假期。我一向坚持不虚度一生，可是，一回来我就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虚度一生。 你是个诗人，你知道吗？对，你是个理想主义者。 不是，我实在是乱七八糟。也许我应该结婚，也许我应该有个固定的差事，可能问题就在这儿。像个孩子。你怎么样，海皮？你是成功的是不是？你觉得满意吗？ 妈的，才不！ 为什么？你不是挣了不少钱吗？ 我现在除了等着我们那个推销部主任死，没事儿可干啊。就算我当了推销部主任又怎么样呢？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刚在长岛盖了一所了不起的房子，他在那儿住了才2个来月就把它卖了，现在他又再盖一座，等一盖完他就不喜欢了。我知道，我要是他，我也会这么干。我也不知道我工作是为了什么，有时候我坐在自己的公寓房子里头，就我一个人，我常常想，我每月付的房租那简直贵得荒唐。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正是我要追求的东西。我有自己的公寓房子，自己有辆汽车，好些个女人，可是他妈的我还是寂寞。 听着，海皮，你何不跟我一道到西部去呢？ 就你跟我？ 对，也许咱们可以有一个畜牧场，咱们养牛卖东西。像我们这种体格的人应该到野外去干活的。 罗曼兄弟， 对，在各县一定会出名的。 我梦想的就是这个。我真希望有一天在商店里扒掉衣服，把那个臭小子、那个推销部主任狠狠揍一顿。 看来咱们今天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哎，兄弟，我想起了主意，可以试试。 什么主意？ 你记得奥利弗？ 当然记得。奥利弗是个大人物，怎么你还准备替他干？ 不是，我跟他临分手的时候有话在先，抱着我的肩膀跟我说：“林，不管什么时候有需要来找我好了。” 我记得这话可够意思啊！ 我想去找他，要是能弄到10000块钱，哪怕7、8千呢，我就能买一个非常漂亮的畜牧场。 我感受他挺支持你的，他们都很看着你，因为你有人缘，所以你该回来，咱们合住那个公寓房子。哎，我跟你说，你看哪个女孩子同意？ 我要是有个畜牧场，我就能干我喜欢的活，我也会出人头地。 是， 两个儿子蒙着脑袋睡觉了。 楼下客厅里，父亲的自言自语， 对对，却 没完没了。 你实在是太年轻了，你现在就是集中精力念书，等将来 老了到 背， 老 像你这样的人，有的是女孩子由着你挑。 威力完全陷入了自己的世界， 女孩子掏钱请你， 好像是真的。 一个 真的回到了过去的年代。 哦，我这正奇怪， 是啊， 你干嘛把那 过去的年代实行雪佛兰轿车的年代， 孩子们， 那是个多么好的年代，充满了快乐，充满了希望。 还得用旧报纸擦玻璃最省事，对，交给他怎么干？哎，把报纸团成个垫子，对对对，干得好，干得好。哎，对，等咱们俩一有空，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大树枝给它去掉，闹得不好来场暴雨，折下来就砸在屋顶上。孩子们，这几天我不在学校，怎么样？ 哎，爸，这回您到哪儿去了？老天爷没有您，我们真觉得闷得慌， 闷得慌， 每分钟都想您。 瞧你说的，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可跟谁也不能露啊！有朝一日我要自己开买卖。到那时候就用不着成天开着车往外跑了。 这查理干什么呀？ 哎呀，比查理强得多。查理没人缘，他也有点人缘，可不那么有人缘。 哎，爸，这回您到哪儿去了？ 这次离开家了，往北走，一直到了 Providence， 见着市长了。 哦，市长？ 市长就坐在旅馆的前厅里。 爸，他没跟您说点什么吗？ 市长说早。我说市长，您这个城市真不错呀。然后我请他喝了一杯咖啡。然后我又去了沃特伯尔。哎呦，沃特伯尔那个城市真不错，那有个大钟啊，有名的沃特伯尔大钟，我在那儿卖了一大批货。从那儿呢，我又去了波士顿，波士顿是革命的摇篮，那个城市真不错。从那儿我又去了 Massachusetts 好几个城市，最后直截了当回了家。 哎呀，老天爷，把我们东西给您一道去啊！ 过了夏天带着你们， 不蒙人， 你 Happy 跟我。我带着你们去看看美国所有的城市，美国到处是美丽的、了不起的城市，到处是了不起的、正直的人，而且他们都认得我。至少在新英格兰，所有出色的人都认得我。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个。到了社会上，你们俩长得都像美男子似的，因为要想做生意，谁能出人头地啊？就得是那一表堂堂招人喜欢的人。只要你招人喜欢，你就永远不会倒霉。就拿我说吧，我就用不着跟着别人屁股后头排队去见买主，一句话 Willie Loman 来了，我通行无阻。 把他们都镇住了吧？ 在 Providence 把他们镇趴下了，到波士顿把他们镇了个倒仰。 爸爸，我体重减轻了。 爸爸，亲爱的 琳达，我的情人， 怎么样啊？ 雪佛兰是历来造出来的最好的汽车。孩子们，怎么能让妈妈抬着医生上楼梯呢？ 来，哥们儿抬起来。妈妈，放在哪儿啊？ 就晾在绳子上。 哎， 你最好下去看看，你那些男朋友们不知道干什么是好。 哎，今天爸回来了，就让他们等会儿吧。 不，还是给人家找点活干吧。 那让他们把锅炉房打扫干净。 行。 一二三，你看。 还真听着指挥呀、啊！ 这就叫训练，重要的训练。所以我在外头哪怕卖了成千上万的货，到时候我也得回家了。 到他赛球的那天，这条街上人都得去看。亲爱的，这回卖了多少啊？ 哦，在 Providence 我卖了500箩，在波士顿卖了700箩。 等等等等，我这有笔。那么这一趟的用金是？200呀，不上帝呀，210块。 琳达，我还没细算呢。 那你倒是卖了多少啊？ 在 Providence 卖了大概180，这么说吧，整个这一趟我卖了200箩。 200箩， 博士队有3家铺子正在盘货，要不然我这次总能打破记录。 那也不错了，你看有70块零几毛了。 咱们还亏多少？ 那是这样，到了1号电冰箱得付16块钱。 怎么16块呢？ 风扇上皮带断了，得多付1块8毛钱。 不又刚断过一回吗？ 就是这样的，得用一个时期才合槽呢，你知道吧？ 就怕这冰箱他买上当。 哦，这家的广告做的比谁都大。 哦，对对对，好记性，好记性。还有呢？ 还有洗衣机，得付9块6。 还到了这个月半得付3.5块吸尘器的分期付款，哦，还有这个房顶还差21块。 现在不漏了吧？ 不漏了，他们这活干得可漂亮了。哦，还不让你还欠他化油器的钱。 我一分钱也不给他，这种该死的雪佛兰应该禁止生产。 反正你还欠他3.5块，到了这个月半咱们零零碎碎加在一块儿，有120块就够了。 120块 啊， 哎呦，老天爷啊，要是生意再没起色，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嘿，你下个礼拜准比现在强。 那是，下个礼拜我把他们都震趴下。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我上哈佛去，我在哈佛有人缘。问题是琳达，人们好像不喜欢我。 别说傻话， 我一进门就觉得出来，都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什么？你怎么这样啊？别这么说喂。 我不知道，好像都看不起我。都琳达，我没跟你说过，圣诞节那会儿我去见 FH Stewart， 进门的时候正好有一个推销员也在，正拿我开心呢，管我叫一篓油。我当时就给他一嘴巴，我不吃这个，我说什么我也不吃这个。我琳达，我一定弥补我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一定。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啊，你干得很好，你比很多人都。 干什么呢？ 补补袜子，现在买一双可贵了。 我不许你在家里补袜子，你把它扔了。 他在哪儿啊？他要再不念书。 你偷偷的把答书递给他吗？ 我每次都给，可是会考不行，那是全州的考试，会把我抓起来的。 别跑哪儿去了，这孩子我要拿鞭子抽他。 最好让他把球也还回去，这样做不好。 跑哪儿去了？他为什么什么都拿呢？ 因为女孩子太野，所有做妈妈的都怕他。 我要抽他，我要抽他。 他没有执照就开车。 闭嘴。 我的妈妈。 闭嘴。 当老师说他自高自大。 滚出去！ 以后再不用功，数学教不及格了。 你说的对，喂， 他什么毛病也没有。你要干什么？你要他变成像贝纳那样一个小可怜？他有性格，有气魄，有的是，有的是。他偷什么了？他还要还呢，是不是？他为什么要偷呢？ 看来回忆不都是愉快的，有痛苦，也有懊恼，深深的懊恼。就像这些最后盘踞在威力脑子里的往事，令人垂头丧气。这时候，躺在小楼上的二儿子 Happy 实在听不下去了，他走下楼来，把威力从自言自语中唤醒。 差点出事儿，我吓坏了，在央克说差点撞了个小孩。我当初怎么没跟我哥哥 Ben 到阿拉斯加去呢？ Ben 那是个天才，天生要发财。当初我真丢弃了一次好机会啊，他求着我去。 嗨，现在说这个也没用了。 哎，你们就这一套，你看看人家一开头俩肩膀扛一个脑袋，最后几个钻石矿到手了。 好家伙，早晚有一天我得弄清楚他们是怎么干的。 一点都不神秘，他看清了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朝那儿奔，最后就到手了呗。一头扎进原始丛林呐，他出来的时候21岁发财了。这个世界上什么宝贝都有，可得都硬的，软的不行。 爸，我跟你说过要你退休，我养过你。 你养过我？就你那1个礼拜70块钱，还有你少不了的女人、汽车、公寓、房子，你养过我？我今天连央克说都过不去了。那时候你们都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我现在火烧眉毛了，我大难临头了，我连汽车都开不了了。 没出什么事儿？ 没有，查理大叔，没有。 能出什么？ 进来的是威力的邻居查理。 我以为出事儿 啊，顺便提一下，查理的儿子 Bernard 就是贝斯当年的同班同学，在班里成绩最好。两家的孩子是好朋友，两家的老人也是好朋友。两个老头每每凑到一起，总免不了要开上几句玩笑。 睡不着，烧心。 那是因为你不会吃。 我还不是用嘴吃。 不是你没知识，你不懂得 维生素那套玩意儿。 哦，那好吧，玩牌，玩一会儿困劲儿就来了。 你好，有牌吗？ 我带着呢。啊，你刚说什么维生素？那玩意儿是管什么的？ 长骨头的，化学作用。 哦，那好吧。长骨头那跟烧心没关系。 你胡扯些什么？你准知道这里是怎么回事儿吗？ 伤自尊了。 你自己不明白的事儿，你就少议了。 对。你干嘛在家里待着？ 汽车出点小毛病。 我想到加利福尼亚去一趟。你想找个差事吗？ 我有差事，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他妈老要给我找差事，什么意思？ 跟你这有什么好伤自尊的呢？ 别惹我。 我是觉得你这么下去没道理，你何必这么硬撑着呢？ 我有职业，不错的职业。你老往我这跑干什么？ 那你想撵我走吗？ 查理，我不懂，他又要回 Texas 去，你说这算他妈的什么事儿？ 你让他走他的， 我没得可给他，我穷得当当的，我一分钱也没有。 他饿不死，没一个饿死的。你对孩子用不着下那么大心思。 查理，我不懂，他又要回 Texas 去，你说这算他妈的什么事儿？ 你让他走他的， 我没得可给他，我穷得当当的，我一分钱也没有。 他饿不死，没一个饿死的。你对孩子用不着下那么大心思。 那我应该对什么下心思？ 你太认死理儿，你去他的，把那酒瓶子摔碎了，不能退五分钱，完了。 你说的倒轻巧， 我说这话一点也不轻巧。 查理走了，威利又沉浸到往事的回忆中去，好像还是宾夫上中学时候的事情。有一次 Ben 来找他。 这么说你就是威廉 Ben？ 我等你好多年了，告诉我你是怎么成功的，你的秘诀在哪儿啊？ 那可就说来话长喽。 那是 Ben。 啊，你好亲爱的。 这么多年你都在哪儿啊？威利一直想知道你呢。 爸爸在哪儿？你不是跟着他走的吗？你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开头的？ 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多少。 当然了，我那时候很小，三四岁吧。 三岁零十一个月。 哎呦，真叫好记性呗。 我手上一大堆买卖，从来不记账。 我就记得在一个大棚子车底下。是哪布拉斯克？ 南达科达。我给了你一把野花。 对对对，我记得。然后你就沿着一条开阔的公路就走了。 我那是到阿拉斯加去找爸爸。 爸爸现在在哪儿呢？ 那个时候我年轻不懂地理，走了几天我才发现我是朝南走的，结果没到阿拉斯加，到了非洲。 非洲 黄金海岸， 主要是钻石矿。 哦，钻石矿。 是的，亲爱的。不过我只能待几分钟。 哎，别别走，别别走，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我要你们见见你们的大爷，你们的 Ben 大爷，一个了不起的人。 Ben， 跟孩子们说说吧。 哎，说什么？孩子们，我十七岁那年一头扎进原始丛林，到二十一岁那年出来的，发了大财出来的。 我怎么跟你们说的，记得吗？这个世界上什么了不起的事儿都能做到。 我在回非洲的路上再来看你。 不，Ben，你不能多住两天吗？我这会儿正需要你呢，因为我的处境不错，可是我离开爸爸时候太小，我没机会跟他谈呢，所以我到现在总觉得自己没根儿似的。 威廉，我得赶火车。 还有Ben，我这俩孩子咱们谈谈行吗？这俩孩子为我出生入死都行啊。可是 威廉，你这俩孩子教育得好极了，出类拔萃的男子汉。 哎呀，你这么说我太高兴了。因为有时候我担心我教育他们的法子不对，应该怎么教育他们呢？ 威廉，我一头扎进原始丛林的时候才十七岁， 等我出来的时候，21岁，发了大财了， 发了大财了，发了大财了！我就是要给孩子们灌输这种精神，一头扎进原始丛林。我干得对呀、啊，我干得对呀、啊，我干得对呀、啊！ 威力，亲爱的， 当威力沉浸在往事里的时候，琳达来到他的身边。 气死了吗？ 但是琳达并不能把威力从自言自语中唤醒，只好由着他自己到院子里去散步。其实威力闹成这样，家里的人都没有睡着，他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客厅里。 天爷爷，他这样有多久了？ 你轻一点，你别让他听见。 他这算什么毛病啊？ 他到早上就过去了。 妈妈，我们不能为他干点什么吗？ 亲爱的，你该干的事情多了，不过现在没办法，睡觉去吧。 我还从来没听见过他这么大声音呢。 你多回家几次就听见了。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呢？ 我怎么给你写信呢、你3个月连地址都没有。 我那时候正到处跑，不过我一直在想念着这，你总知道了，老伙计，对不对？ 知道，亲爱的，我知道。可是他总希望你有信来，他总想事情有个盼头啊。 不会总是这样。 每逢你一回家，他就闹得最厉害。 每逢我回家， 只要你写信说要回来，他就乐得合不拢嘴，议论未来。那时候他的情绪高极了。可是你回家的日子越近，他倒越坐立不安。等到你真的回来了，他倒处处找别扭。我看他好像对你憋着一肚子的火，我看他很想跟你谈谈心，可是他又办不到。你们为什么总像仇人似的？为什么？ 妈妈，我没把他当做仇人。 可是你一回家，你们俩就吵起来了。 我也不知道，我也想改，我正努力改呢。您明白吗，妈妈？ 这次回家不走了吧？ 我知道，我想到处看看，看看形势再说。 你总不能老是一辈子到处看看。 我就是待不住，一辈子叫我盯住一件事情，我简直办不到，妈妈。 那人不能像鸟似的满天飞。 妈妈，您这头发白了这么多呀？ 你上中学的时候就白了，不过现在我不染它就是了。 还是染了吧，好不好？我可不希望看见我的老伙计上了年岁。 你真是个孩子，你以为你可以成年的在外头跑，然后总有一天你到这儿来敲门，里头住的是生人。 别胡说了，你还不到60呢。 可是你父亲呢？ 我说的也包括他，他崇拜爸爸。 别，你要是对他没有感情，你对我也不可能有感情。 当然有可能了。 不行，别，你不能光是为了看我才回家来，因为我爱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我最亲的人，我不允许任何人叫他觉得自己多余、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病，你必须拿定主意，亲爱的，你不能两头都站着，要不你就认他这个父亲，孝敬他；要不，别回这个家来。他63岁了，回头一看，他比命还爱的儿子，一个成了专搞女人的流氓。 妈， 我说的就是你，一点都没错，我的宝贝儿。还有你，你从前对他的感情哪儿去了？你们俩从前多有交情啊！那会儿你每天晚上要在电话里跟他长谈，他呢，只要一离开家就闷得要命，非得回来见到你。 好了，妈妈，我回来，还住在我这间房子里，我找一个差事离他远一点就是了。 不行，冰，你不能回来，你们成天吵架。 您别忘了，是他把我从这间屋子里轰出去的。 他为什么轰你？我不明白。 因为我知道他虚伪，家里有人知道他虚伪，他受不了。 你凭什么说他虚伪？他怎么虚伪？你指什么？ 反正不是我的过错。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多了我不说了。从今以后，我出一份力好了。我挣多少钱有一半归他，他可以过安生日子，我睡觉了。 他过不了安生日子了。 我恨透了这个城市，可是我答应住下来，你还叫我怎么样呢？ 活不了多久。 他为什么活不了多久？ 他打算自杀。 什么？ 我 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我活一天算一天。孩子们，你们也许觉得我是老派人说傻话，可是我告诉你们，他一辈子为你们两个人费尽了心血，可是现在你们把他甩了。哎呦，亲爱的，我可以给老天爷发誓，他的命就攥在你的手里。 你看这老傻瓜可怎么得了啊？ 好了，老伙计，好了，现在一切都解决了。过去我没尽了责任，我明白了，妈妈。我向您发誓，我回来，我一定好好干。其实，我就是不适应商业界里那一套，我今后一定努力，一定能干好的，妈妈。 你准能干好。你在商业界的问题，就是你从来不会讨别人的好。 我知道， 就拿你给哈里森干那回吧。本来老板哈里森夸你是个好样的，可你偏要干点蠢事儿，像什么在电梯里吹口哨，而且要从头至尾吹一个歌。 那怎么着？有时候我就是爱吹吹口哨嘛。 反正你就绝不提升一个在电梯里吹口哨的人当头头 了。 你 好了，孩子们， 还有，我中午不去推销商品，跑去游泳。 哦，你从来就不溜号嘛？你也溜走过是不是？特别在夏天天气好的时候。 那是，我会掩护自己。 孩子们， 我要是溜号。老板尽管打电话到我该去的地方查对，人家都会赌咒发誓说我刚刚离开。 嘿嘿， 这话我不愿意说。在商业界，有些人你神经不健全。 去他妈的商业界！ 我去他妈的了不起！你打好了掩护。 他妈怎么想随他那便？你知道他们笑话爸多少年了？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家庭跟这个疯人院士的大城市合不来。我们应该到大平原上去搅拌烟灰，要不当木匠，木匠吹口哨没人管。 正在这个时候，威利走进了客厅。 就连你爷爷当初也比个木匠强，你始终就没长大。不是那儿肯定不在电梯里吹口哨，我敢说。 那倒是吧，可有时候你也吹。 你胡说，我从来没在电梯里吹过口哨。还有，商业界谁认为我有神经病啊？ 不是那个意思，爸，你别小题大做，好不好？ 回你的西部去吧，啊，养牛去吧，当木匠去吧，称心如意去。 哎，喂，他正在 说。我听见他说什么了？ 爸，别这样。 行了行了，人家还笑话我是吗？你们打听打听去，你们到波士顿，你们到法拉利公司，所有的百货公司，你们打听打听，威利·罗曼是什么人呐？大人物， 知道了吧？ 大人物， 知道了知道了。 你为什么总是要羞辱？ 我说话了吗？我一句话都没说呀，妈妈。 是啊，他什么也没说，威利。 好，明天见。 威利，他刚刚拿定主意。 明天你要实在是闲得难受，你把我心安的天花板油漆了， 我明天一早就出去。 爸，他要去见奥利弗。 奥利弗，干什么？ 他曾经答应过要支持我，现在我想搞一门生意，也许可以要求他实现他的诺言。 你看，这不是大好事吗？ 你少打岔。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纽约城至少有50个人愿意支持的。还是搞体育用品？ 大概是吧，这个我还在点行。 他还在点行？你比体育大王 Spalding 也在行啊。他预备给你多少钱？ 不知道吗？我还没有见着他。不， 那你跟我这胡扯些什么呢？ 我是说我要见他，没说别的。 又是八字没一撇就惦记发财。 妈的，我睡觉去了。 我这家里不许你骂人。 哦，你听，你有血本命了。 等一下， 说话。 等一下，钱。我有个主意，我有个可行的主意。来，弟，咱们现在就谈，咱们谈真格的。上回去佛罗里达，我想出了个卖体育用品的好主意。我现在又想起来了，你跟我弟，咱们有个推销货物的方式，罗曼式推销法。咱们训练他2个星期，然后组织几次公开球赛，明白吗？ 是个主意。 等一下，咱们组织两个篮球队，明白吗？2个水球队，然后咱们俩比赛，这种广告$100买不来。哥俩，明白吗？罗曼兄弟，在皇家送你大饭店，所有的旅馆里都贴上海报，球场、游泳池边上全挂上旗子。罗曼兄弟，乖乖，你看咱们卖体育用品吧。 这个主意就值$100,000。 对对，这么干吧，现在经济条件还正合适。 是 最妙的是，这么一来，这根本不像做买卖，咱们哥俩又可以一块打球了。 那倒是，$100,000， 而且绝不会觉得你们这。又都是咱们一家人，彼此信得过，都能同心协力。你要想去游泳，就去游好了，再也不用担心坏小子抢了你的饭碗。 征服全世界，你们两个家伙在一块儿，保险征服整个文明世界。 明天我去找阿里斯， 不过要是咱们都能计划周全了，那可真说不定有点希望。 哎呀，我觉得我们那是要转运了。 你等我再说，等我再说。我告诉你，去的时候千万别穿花格衬衫、牛仔裤。 不，我穿你那套蓝的。 你去要穿规规矩矩的整套衣服，态度要严肃，话要少，千万别开玩笑。 过去很喜欢我，一直对我有好感的。 你、哎、咱们这行不行？进门的时候态度一定要严肃。来，这不是只想求他一个苍蝇小孩的差事，这是要动钱的事儿、嗯，所以态度一定要细心沉稳。开玩笑的人谁都喜欢，可没人借他钱。 我也想办法筹点款子，我有把握。 你们两个家伙前途无限，我看往后你们没机可招了。哎，可是别忘了，下大本才能赚大钱，至少跟他要10000。你打算跟他借多少？ 哎呦，我还不知道呢。 别说哎呦嘛，毛孩子才爱说哎呦。跟人借15000块钱的不能说哎呦， 我看15000已经到头了。 别这么小家子气，你这个人啊一向就这个毛病。我告诉你，进门的时候要满面春风，别一脑门子官司，先讲一两个你拿手的故事，活跃活跃气氛。你知道重要的不在你说什么，重要的在你的风度，决定成败的往往是人头。 哎呀，这会儿一向对他的印象。 你让我说完了行不行？ 你别听他嚷嚷好不好？我这正说话呢， 我就是不喜欢你听他嚷嚷，我要说清楚，没有别的意思。 你说老几，你这家你接管了。 哎呀，我 你老向着他妈的， 不许你听他嚷嚷。 见着奥利弗替我问个好吧，他也许还记得我。 这何苦呀？你看你的话，他刚刚有些盼头，他的脾气立刻就好起来了。不能就让他这么上床，你得跟他说声晚安。 上楼去被子，让他高兴高兴。 哎呀，我求求你，亲爱的，说声晚安也不费什么力气，他就能高兴起来了啊！你来啊，威迪，你的睡衣在洗澡间里。 哎，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 妈可真是老了，头发都白了。明天我去见奥利弗，我要狠狠地教他一笔。 走，上楼去跟爸爸说去，让他高兴高兴。 听着 Happy， 我手里要是有了10000块钱，你就瞧着吧。 这么说就对了。对，这是我第一次看你说话带着从前那股自信。哎，我跟你说，咱们合住那个公寓房子，你看哪个女孩子漂亮，只要你一句话。 孩子，你说这个事情我很高兴。 他是来跟你说声晚安的老头。 没错，狠狠地敲他一笔。你要跟我说什么？ 放心吧，爸，慢慢。 哎，我告诉你啊，你跟他说话的时候，要是有东西掉地下，就像什么纸包之类的，你千万别去捡，人家顾着有茶坊装干那个事儿。 哎，明天早上啊，我给你们做一顿丰盛的早点。 哎，你先少说两句，我告诉你，别告诉他你在戏子是干农活，说你在那是做买卖， 听到了吧？ 还有，千万别把自己的价码定低了，至少跟他要15000。 OK， 晚安吧， 你知道吗？别，因为你是了不起的人才，你各方面都了不起。 好孩子，睡觉去吧。 记得啊 ，Ebbets 体育场那次全市冠军赛。 记得，你累了，歇会儿吧。要不要我给你唱个歌？ 好，唱个歌，唱个歌。嗯，球队进场的时候。他个子最高啊。 嗯，我记得他穿着金黄色的运动服呢， 像个朝气蓬勃的天神，像希腊的大力神，真是那个意思啊。还有阳光，他浑身上下都是阳光啊。记得他从球场向我招手，向上头招手，我身边是3个大学的代表，还有我带去的买主，还有球队进场的时候群众的欢呼声 Lowman Lowman Lowman。 这么出类拔萃的人才，这样一个明星绝不会埋没掉的。 喂， 嗯， 他为什么老跟你过不去啊？ 累极了，别说话。 你明天早上要不要去找 Howard， 去 让你在纽约工作？ 去，你早就去，一 一切都没有问题。看，那月亮啊，在大楼夹缝里头还动着呢。 这一家人总算安静下来，进入了梦乡。时间总是在人们不觉察它的时候跑得最快。黑夜已经过去，旭日冉冉升起，一切又充满了生机。这新的一天，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呢？是逼府得到了10000块钱，是全家和睦相处，还是老头子威力精神好了，不那么自言自语了？ 咖啡真棒，能订一顿饭。 看来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搞到钱。 好久没睡这么香了，孩子一早就高高兴兴走了， 不到8点就出门了。 哎，好样的， 他们俩一块儿出去真叫人高兴啊。你闻见了吗？满屋子都是刮胡子膏的味儿，我真闻不够。今天早上威武可变了样子了，他好像整个的有了奔头了。他简直等着一定要到城里去见奥利弗。 他是要转运了，毫无问题。有些人就是这样，大器晚成啊。他穿什么衣服走的？ 那身蓝衣裳啊。啊，他穿那身蓝衣裳可神气了，简直像是……你说他像什么人都可以。 啊，毫无问题，毫无问题。哎，他拿定主意跟奥利弗借多少？ 哦，他没提，可能是10000或者是15000。亲爱的，今天跟浩尔的谈吗？ 谈。我要开门见山跟他谈，他不能再让我去跑码头了。 喂，别忘了跟他预支点工资，因为咱们得付人寿保险费，人家已经是宽限期了。 那得104.68块。 还有，最近咱们手头又紧了。 怎么又紧了呢？ 那个汽车马达修理费。 该死的这 Steve Baker。 电器冰箱还得付一期款呢。 不最近又坏过一回吗？ 可是咱们用的够旧的了。 我早就说咱们应该买个登大广告的名牌货，家里买的就是通用牌的，20年了还挺好使。 可是咱们这里…… 哎，谁听说过呀，黑死定牌的电冰箱。哎呀，我就盼着一辈子哪怕有一回，等我把钱付清了，这东西能不坏。我现在是跟垃圾场竞赛，这辆汽车款刚付清就快散架了，这电器冰箱跟疯了一样，一根接着一根的吃皮带。我告诉你，他们生产这玩意儿的时候，他们都设计好了，等你付完了最后一笔钱，它就该坏了。 反正零零碎碎加在一块，到这个月需要200块就够了。可是亲爱的，这连咱们分期买房子最后一笔钱也在内了，付清了这笔，这个房子就归我们了。 25年了。 咱们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比夫刚刚9岁。 不管怎么说，大事一桩，能坚持25年， 多了不起的成就。 为了改造这所房子，我拽进去多少洋灰木料，我花了多大的力气，现在从上到下你都找不着一根裂缝。 不管怎么说，这些力气也没白花。 怎么没白花呀？迟早一个素不相识的生人搬进来，就这么回事。要是 Biff 可以要这所房子，在这生儿育女。我已经要迟到了，我得赶紧走。 不，亲爱的，你看我差一点忘了，他们要请你吃晚饭。 我 Flame 餐厅48号街6号楼附近。 真的？你呢？ 没有，我就你们爷儿仨，他们要请你吃一顿。 这谁想得到？谁的主意？ Biff 今天早上来找的我呀。他跟我说，你告诉爸，我们要请他吃一顿，6点钟准到。哎呀，你要跟两个孩子一块儿下饭馆了。 这是大事一桩啊。我要狠狠地敲打一下 Howard。 我要预支工资， 我要把纽约的差事弄到手，他妈的，我要动真格的。 他要的就是这么个劲儿。 他不能再让我成天开着汽车在外头跑了。 对，我觉得我们是要转运了，我觉得出来。 毫无问题。亲爱的，我走了，再见。 哎，你的眼镜。 对，眼镜戴着的。 还有手绢。 院里头。 你的糖精片。 糖精片。 还有。 在。 下地铁的时候下台阶留点神啊。 我说。 来电话了，太好了，没错，我没话，我刚刚跟他说了，6点钟准到，没话。哎，我正急着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记得我跟你说那个橡皮管子吗？就是他自己装在煤气炉子上头的那个，我今天拿定主意了，我要把它拿走，把它扔掉了。可是他不在那儿了。他自己把他拿走了，他不在那儿了。哎，什么？什么时候？那是你拿走的。 听众朋友，话剧《推销员之死》就请您收听到这里。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